欢迎嚟到 Otta Channel， 我系末日， 我系杰达。 今日系2025年7月28号，今次讲嘅就两个题目，一个就关我哋英国事嘅线上安全法，另一个就关大家事嘅，其实都系唔系新闻嚟嘅咧。我哋不断新闻都系有讲过嘅嘢，就系上期。 呢度系 Otta Channel， 每个礼拜讲唔同嘅集话题。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啲连翻题目噶啦，总之平均每半年左右，一年左右讲一次噶啦。 唔止咯，我印象中应该系就嚟每个月都每个月都一次，而且呢几个礼拜甚至系每个礼拜一啲嘅啫嘛，黐捻线嘅真系。咁啊，由头讲起啦，先讲关我事比较多，可能部分听众都有份嘅。咁啊，英国呢边嘅线上安全法，因为我可能大家喺最近嘅新闻都有听到嘅，因为我哋呢边真系叫苦连天。咁2023年立嘅线上安全法喺25年嘅7月25号正式生效。咁啊，所以係好多平台都去到 last day 先开始做嘢嘅，或者因为佢做咗嘢就是、last day 先实施啦，尽量地唔想咁大冲击啦，即係或者延后消息嘅冲击。咁呢个法案本身简单讲就係一个加强版嘅成人认证系统。以前呢大家嘅成人认证其实呢个台湾都有㗎，我哋之前讲 IRIS 嗰单嘢嗰时候可能都有提过嘅，应该都有提过㗎，一样情况。就是他原本的要求呢，就是所谓的自我申报，就是问你够不够18岁的，我够18岁那就 OK 了，无论你是不是真的够18岁都好，那他本来是这样的，全世界你暂时都是行这套为主的。但是再中加强认证就是他要确认你真的够18岁。现在英国的线上安全法就是全球第一个强制所有这些站全部都要强制确认你够18岁。如果不是的话就会罚钱啦，最简单就是1800万英镑或者全球营收的 10%、就是这些基本上就是没钱上钱咯。如果不是就会断你金流啊，会断你广告啊，会断你网络啊，诸如此类的东西啦。就算是外国网站都好啦，服务这边的都会这样的情况。讲入边个细节之前，我先讲个大家个反应先啦。咁大家比较关心可能呢啲啊。咁有部分网站咧就开始推出佢嘅认证，包括 Discord 啊、Twitter 啊嗰类，Steam 都要啦。有部分甚至会落架成啦。咁有部分咧就系、是、大家以为同成人网站冇关嘅，唔系讲紧帮恰嗰啲啊，系讲紧 Discord。Telegram 冇喎，反而调翻转。不过 Telegram 本身就狗反嘅，大家都知噶啦。而且佢嘅分级本身都有存在嘅分级嘅，其实。 Telegram 系仲系，因为 Telegram 相对嚟讲仲系可以比较上系乱揿嚟嘅。但系大家我两个都俾人揿过啦，无啦啦无人奇妙事俾人警告啦，大家。 嗰个系 Discord。Telegram 嗰个主要系，我讲 Telegram 系讲紧佢自从俾阿法国佬拉勾咗个阿头之后啊，都怪咗好捻多啦。就系、是、总之就系、是、各个平台都要自己谂办法去做啦。我哋新闻都有提过一部分嘅，之前有个 AI 模型个站 C 站啦，佢入边好直白咁话你听，佢因为呢嚿嘢唔系话唔想同你合作，但系呢嚿嘢本身要成本噶嘛，你要做认证啊，成嗰啲嘢系成本嚟嘅，系、嘛？因为之前佢立咗法，但系未强制实行的时候。已经有啦，喺英国呢边就系佢另额外有个认证。我喺英国呢边咧，如果用行动网络即系 4G 啊，系上唔到 DMM 嘅。佢要你做一个认证，认证你系过18岁先可以做。咁啊呢样我就新闻应该提过啦。咁我有个 friend 咧就细我几岁嘅啫，佢嚟到之后咧都系要做咁嘅认证啦。结果佢嘅认证咧系过唔到认证，因为佢应该系影片嚟，系做认证。结果是过不了到的，他30几岁的了。 所以结果大家就什么呢，在 Death Shining 里面拿主角 Sam 哥的时候拿来做认证咯。 啊，本来想迟些讲到这个句子的，那就讲完了。 现在要讲先。 因为他的认证呢就不是纯粹影相的，即是有时他会要你有些动作，又或者是要你不同角度去影过去的。所以你就拿张大型的相去说这个是你呢是不行的。咁但係死亡速度入面有个拍摄模式㗎嘛，个博士模式可以用唔同嘅角度去，亦都可以俾佢做唔同嘅表情，大致上係可以配合到大部分嘅验证系统嘅。咁呢个有几有趣嘅嘢啦，即係佢英国封锁平台，咁然后我哋阿 Sam 哥就去连结返大家各个平台，好似佢做嘅嘢啊。 不过其实唔一定要佢做嘅，不过 多谢多谢阿 Sam 哥拯救咗无数嘅苦海孤初咯。 系主要系帮嗰啲唔够称嗰啲咯，真系够称嗰啲就其实就算系哪怕我个 friend 嘅情况啦，啱啱话过唔到啦，都有好多方法可以做到嘅。其实就算系细路都有办法做到嘅，不过就最少要搵个大人帮你咯。嗱、 嗯， 咁、啊、我先讲以前之前咧就系 ISP 做，而且系黑名单，仲系试验阶段的时候，或者系中间嘅阶段嗰阵时啦。未是强制的时候 ,ISP 在某些网站我试到的主要是 DMM, Pornhub, DLC, 我没有试到其他，总之大部分都是我一般供应的色情网站。虽然 DMM 都有不是色情的部分， DLC 更加有一半不是色情，怎样都好，总之就是一般认为的色情网站会入了它的黑名单。在黑名单里面呢，就不单止你要跟个站讲你够18岁，你要跟 ISP 讲我够18岁。但是相对这里相对比较问题比较少，没那么多人见，你没见没人屌过这样东西、啊、两样东西，第一它只是针对很少数的网站，相对比较少数，真是大家公认是色情网站。这个第一。第二咧就系你只要做一次啫，因为你系对个 ISP 做认证，话俾 ISP 听我够称，因为调翻转佢，譬如我而家用紧嗰个巴基台，我通常都叫佢巴基台，因为系巴基斯坦嘅资金嚟嘅。我巴基台系我唔需要提供任何身份证明俾佢啊，我俾钱就得噶啦。咁我俾钱网上付费有好乱多方法，唔代表我有信用卡噶嘛，咁唔代表我成年噶嘛。当然有部分嘅成年认证就系要你用你名义嘅信用卡，系佢过咗一个先嘅钱。咁佢見到咯，呢個係你嘅名嘅，咁啊證明咗呢個信用卡係你本人的，因為附屬卡嘅話個名係你阿爸阿媽噶嘛，因為我查牌噶啦，唔夠稱嘅人係申請唔到自己嘅信用卡嘅，應該大部分都係咁樣，所以但係有部分人係有部分公司係接受咁樣去做啦，咁但係呢邊唔俾啊，咁大部分都唔俾啦應該講，咁啊 ISP 做完認證之後，佢只要做一次，以後咧佢就哦呢、這個 account 呢個電話號碼呢個 account 所有上網。都是当佢 OK 嘅 pass 咗啦，咁相对嚟讲冇咁扰民。但佢而家呢个线上安全法咧，管嘅就唔系 ISP， 虽然 ISP 都依然要做嘅，但系冇咁多啦。佢依然系行佢嘅黑名单，冇咁扰民嘅。主要嘅就系佢要求每个网站或者网络服务供应商，即系 Discord 系一个服务供应商 ，Twitter 系一个网站，你 Facebook 系一个网站。Facebook 我冇试到啊，因为试唔到，我冇 account。都会要求佢哋各自做一个加强嘅成人认证，就唔系自我申报啦，而系要佢真系证明到你够成年。咁一般会提供两种方法，一种咧大家最容易理解嘅，直接俾任何你有相嘅证件、车牌啊、身份证啊、护照啊，次次都嘅嘢。虽然有啲人冇嘅，但系好认证噶，有啲人系 日本咯，咪日本咯，最典型嘅。 既我又唔出国，咪唔需要护照咯。我国家本身唔系强制身份证嘅，咪唔系需要咯。日本都唔强制噶。日本就仲有卖 number 啊嘛，但系喺美国啊嗰啲嘢咧， 但唔系佢，但唔系强制噶嘛 ，number 唔系你冇都得噶嘛。 但有啲地方系直情系唔惯有噶，即系你如果你冇车牌嘅话咧，你真系唔知道去边度，死个身份证嚟你啦。不过呢个唔计啦吓，英国都系其实系香港先强制身份证，之后再总之你可以上传你嘅证件。咁当然啦，你俾证件佢，你多少都有啲惊嘅。佢话佢安全啦吓，但系咁佢提供咗另一个相对嚟讲冇咁多嘅，就系啱啱讲啦，系影片认证。其实香港都有噶，唔知中银定咩啊，定大新定乜嘢，我唔记得。我之前开户嗰阵时咧，佢系要做认证嘅，认证我本人认证啊。 香港啊，我中国方面咧。IP 是认证的，是要认证的。咁佢我因为我 RP IP 同日本 PayPay 有联动啊嘛，咁日本 PayPay 是主流啦。咁我前两日就开咗IP 嗰个 account， 而家先开。咁咧即系身份证嗰时，除咗即系你张身份证之外咧，佢系仲要喺对住个 app 嗰度咧擘大口，合埋个口，转咗个头，咁样影几张相俾佢睇嘅。 好似系大新啊，我系错咗好乱多次，定中银啊，真系唔记得喺边度。总之就系错咗非常多次，因为我转快啲佢又话唔啱，转慢啲佢又话唔啱，我喐多啲又话唔咩，喐少啲又话咩。总之佢就系、是、佢要确认你系本人，佢用啲 AI 算法去确认你同你个影片同你嗰张相系咪同一个，系咪你本人。咁啊，用呢个方法去确认系一个同张相一模一样嘅人喺镜头面前，佢要确认呢样嘢。 英國呢邊個認證有少少唔同，但係都係 something like that 嘅嘢㗎。佢呢入邊咧做嘅係一個零知識認證。所謂零知識認證咧，就係最低限度獲取你嘅資訊。即係譬如你一個方法就係俾身份證俾佢啊嘛。但係除咗確認你係夠18歲之外，你仲有俾咗好多資訊佢。你姓乜名乜啦，住喺邊得啦，甚至你護照號碼啦，幾時嚟㗎啦，你嘅身份係乜嘢啦，全部都會寫曬喺個護照上面㗎嘛。咁你唔想俾呢啲嘢，咁佢其實都唔係好想收你呢啲嘢嘅。調翻轉講，因為呢啲鬼佬世界呢啲好管得好嚴噶嘛，你洩漏咗嘅話，罰到你黐筋啊！因為佢調翻轉，佢只需要知道你夠唔夠稱啫嘛，其他嘢我 fucking care 啦。佢另一個最 care 就係你俾多錢咯。我最 care 就呢兩樣嘅啫嘛，一樣就唔好犯法，一樣就係你俾多錢，其他嘅理你啦，或者你只貓啦，你過認證嘅會犯法嘅，你係貓，你係狗，我都做嘢生意噶。对公司来讲啊，佢呢个认证咧，佢就系通过第三方机构，通常用第三方机构，因为你自己做咧有啲身份冲突、利益冲突啦，通过第三方机构，而佢哋专门做咧，相对嘅成本冇咁高，你揾佢哋去帮你做呢个服务嘅价钱，远低于佢哋砌一个咁嘅系统出嚟啊，因为你又要有网络连线啦，要有 AI 识别啦，要有运算啦，要有储存啦，要做好多嘢噶嘛，我一间公司做晒，然后。俾服務俾嗰啲公司會容易啲，但係都要成本啦。咁佢用完睇完你個，即係你拍完片，其實唔係可以叫拍片，總之係影你全相之後啦。咁佢確認咗你夠稱啦，咁佢就只會回傳俾個網站一句嘅就係、是、呢個人夠唔夠稱 ？That's all。佢唔會知你姓乜名乜住喺邊乜，你長什麼樣子，你係東亞人，你係白人，你係黑鬼。第一次，你係黑人，佢係唔會管嘅，就係、是。佢只係會管你夠唔夠18歲，呢、這個就叫零知識認證。咁啊，講多少少小知識啦。咁當然啦，唔係個個人都想俾佢啊。而家我有好多地方站都冇俾冇做認證嘅原因就係、是，你話你唔會啫，即係因為理論上我最少我樣都會俾你照到全身噶嘛。我唔係好想咁樣做，咁睇情況啦。因為調翻轉，我而家最簡單就係開 VPN 咯，唔使搞咁多嘢。最慘嘅因為咧，就算我肯俾你啦。我俾一个 ISP， 我就仲可以相信间 ISP 系安全嘅。就算佢真系泄漏咗，我可以屌佢老母啊嘛。问题就系我要咁多个站都要过俾一次俾佢，哇！咁我泄漏嘅机会咪好捻好捻高？黐屎到理论啫嘛，总有一个会甩漏噶。咁我咪泄漏咗出嗰啲资料咯。重唔重要另一回事，我人身安全有问题。有啲人会有咁嘅顾虑，唔纯粹系话你唔够称过唔到资源嘅。咁。你用家覺得唔安樂，網站提供者都唔係舒服得去邊，因為對佢嚟講，大公司嘅都仲可以話我温得到呢個系統，或者最少付得起呢個錢啦。有啲細網站，哎大佬，你嚿嘢你嘅認證要錢嘅喎，我就算揾人買服務都好啦，都唔係平嘅喎，無啦啦多咗呢個成本，係、哎、我 ban 鳩咗你英國 account 算鳩咗咯。反正你哋生命智慧揾到出路嘅，你實有辦法。 就好似你咁樣。 啊哦，咁我可以做認證，咁我即係我係過得到嗰種嘅，不過唔緊要啦。總之咁樣搞到就好多人要麼就係煩，要麼就係直接拒絕英國用戶，即係有啲似歐洲嗰、那個之前嗰個咩個人資料保護法啦。而家主要係日本阿富啦，我好少見其他站係因而拒絕英國嘅連線嘅。日本阿富拒絕英國嘅用戶連線嘅，不過佢應該係成個歐盟加英國。嗰陣時仲係英國仲係歐盟啦，佢成立嗰陣時，所以英國有份嘅，都係類似咁嘅情況。你搞咁撚多嘢，我唔撚做你生意啦，滾！就係咁嘅狀況。咁其中入邊最奇葩嗰個咧係 Twitter， 因為咧 Twitter 咧就係一個技術起家嘅嘢，尤其是 Elon Musk 入咗嚟之後，好中意用技術去解決問題。其實佢個思路係好贊成嘅，即係佢會盡量減少。有好多人唔想做認證咧，唔係因為佢過唔到，佢係有私隱疑慮一部分，亦都有部分係。懒觉得麻烦，尤其是我哋呢啲中咗毒嗰啲，唔用 Twitter 会唔安乐嘅，就话冇办法啫。有啲系讲紧，哎呀，少你咁麻烦啦，唔用啦，我用隔离台，隔离台简单啲，又或者隔离台唔使搞，诸如此类啦。本来就已经介乎用同唔用之间嘅，你仲搞一搞之后，咁咪死咯。咁所以咧 ，Twitter 用咗个几智能嘅方法，虽然好智能，但我哋而家最困扰我反而系 Twitter。就是它会有非常之多的判断标准去估到底你是不是够18岁。即是譬如你是付费会员的话，它是会有个 ID 认证的嘛，它本来会有当你帮我认证服务的嘛，过了的话那就一定没问题。如果你是蓝剔灰剔金剔都好啦，总之它剔过的话直接过了。 或者是你认证不够成年那就你的事啦，因为你可以13岁以上18岁以下都应该可以纳入蓝艇，我不是很肯定，因为我没做过，但他理论上他会核对你身份的嘛，他会认证你的身份或者这样叫啦，是不是官方逼货金呢？暂时那会变成是的，我后面先讲，不过他除了这样之外还有其他几个估算的方法的，有些就是跟其他站一样的，你手动主动做认证，即是用面部估算啊，或者是给身份 ID 这些东西，跟物业不重复了。那还有什么呢？就是如果你的 account 是2012年之前开的，是不是12年了，他说了，总之你的 account 够老，那他会当估你可能是够18岁。那都很正常啫，在当年你就13岁了。咁你而家应该就已经过咗18岁啦，好容易理解，或者甚至有啲部分成年系20岁都好啦。你7年前开个 account， 嗰阵时够13岁，而家应该都够18甚至20岁啦。咁又或者系其他啲譬如你个 email 之如此类去估呢个 account 似唔似一个成年人嘅 account， 佢估唔到或者估到你唔系，先叫你做手动认证。咁理论上系智能啲嘅，不过问题就系呢，佢暂时冇咁快一口气处理到咁多，而家我嘅 account 状态就系等啦，我仲等緊我嘅电脑自动估算，所以而家我入嗰啲 R18 嘅 Polus 系会话听，你等一阵啦，等我认证到你系成年嘅嗰时就可以啦，我暂时就未揾到边一度禁制去做手动认证，虽然都唔紧要啊，我都系其实最终都系开 VPN 嘅啫，都可以关㗎啦。其实算是几聪明的，如果他不是因为这样霎时间那个运算量那么大的话，其实他应该早少少可以开始去做这些东西。就是哪个 IP 是会嗨到英国的，就提前帮他估这个人是不是够18岁。虽然有可能这个系统是最近才讲出来的。你知道 Elon Musk 最近才回来 Twitter 啦。几有趣的做法来的，不过就更加多的人就直接会不要烦 VPN 啦。但是你 VPN 都不是万能的。咁啊，先唔讲啲识破 VPN 嘅问题啦，就去到另一个问题，我哋讲咗好耐好几年噶啦，即系最近啊，上个礼拜就 Steam 啦，今个礼拜又多一档，咁啊，呢个 ITCH 虽然新闻都提咗少少，但呢度都讲啦，系一个独立游戏会比较多用嘅平台 account 嚟嘅，佢对游戏嘅操控或者控制系最少最自由嘅一个 account， 上架嘅门槛亦都最低，咁好多啲游戏喺入面上架嘅，我都入面有应该百零只 game 入面，咁佢将所有嘅成年 no say of 一个游戏下架，系所有游戏喺所有地方全面下架，就唔关你系咪英国事啦，因为问题个万恶个地方系 Visa 同 Master， 即系信用卡公司啊。简单讲就系、是，你唔好同我拗大来同 JCB， 我知道仲有呢两档嘢嘅，但系你有冇？ 算吧啦， JCB 你仲可能有大来，真系听有听过已经好叻啦，而家。 但系你冇咗好多年啦，我得意即系我我就啱啱出嚟做嘢嗰年代，得即系做咩入仲有人个用下，但系而家。JCB 就反而因为佢日本公司咧，就仲会有人成日讲话用 JCB， 但系得啦，住咗种咯。Master 住咗种，唔系 Master 少人用啦，而家叫做 Visa 啫嘛，其实。 咁另外咁有人话用 PayPal 啦，咁最少 PayPal 未 ban 啊嘛 ，PayPal 绝对只系时间问题，佢哋系一气的，因为好简单噶咋，如果你 PayPal 继续接受嘅话，咁信用卡公司就会对 PayPal 施压 ，PayPal 冇咗信用卡公司。乜都唔系啦，即系难听讲句，就系争在唔系打佢工出佢粮嘅啫，即系睇佢食饭，佢点啊可能唔听佢啫，养人鼻息嘅啫，即系呢方面更加唔可能添啊。 咁有人问啦，咁我哋用 Crypto 即系加密货币得唔得啊？甚至有人直接指明稳定币啦，你知最近呢期好红啦，虽然我唔知红嚟做乜啊。咁可唔可行呢？理论上稳定币的确系攞嚟交易比较多嘅，佢嘅交易属性要比你 Bitcoin 啊嗰啲个交易情况系比较多啊。问题就两样嘢嘅，第一建立一个 Crypto 或者稳定币嘅金流嘅话咧，其实个成本系相当之高嘅。我另一个专题都有提到噶啦。一般嚟讲，如果你由零开始即起嘅话咧，几十万港币走唔甩嘅，咁然后每个月嘅维护成本亦都唔会低嘅，因为乜都系你自己做嘛。而且个重点就系用嘅人并唔会多。以加密货币目前嚟讲，目前最少嘅使用门槛其实系相当之高嘅，就算系电子转账都唔系个个都咁识啦。 然后我调翻转讲，你在座有几多位系真系用过稳定币嚟支付嘢噶？我谂十个有一个已经算系好好彩噶啦。咁、但系相对 Visa 嗰个好成熟嘅体系，两者差太远，而且佢个交易成本都唔低。你转过一次钱就知噶啦。我赤捻到咧，我转过一次好似实际实收啊3几美金。咁当然如果你话你笔钱系几大下嘅，咁你几收几千几万起跳啦。咁啊收你3几，其实唔算好贵嘅。咁问题就系、咁我哋买只 game 可能系几蚊美金、几廿蚊美金、80美金，啲人已经牙痛咁嘅声啊！咁你谂下，每一次如果收你1蚊美金啊，你顶唔顶得顺啦？咁当然啦，个交易成本包括系技术成本，即系你要用佢嘅成本，或者系佢真真正正要收你钱差唔嗰嚿成本，都唔会低嘅。喺咁嘅状况之下，想用佢辅助。可能仲打 OK 嘅，但系如果你话佢系唯一接管咗你所有嘅金流系统，你要净系靠佢嘅话咧，会排除咗非常之多嘅使用者，你个效益会低到几乎不可行嘅程度。即系我只能讲，而根据之前嘅情况，一啲普通入边嘅业务啊，即系我记得之前唔知 Bitcam 定系 Softman 啊，都试过收 crypto 去收费啊，但系嗰个基本上是一个噱头嚟啊。佢个成个 project 系蚀钱噶，系讲紧收翻嚟嘅嘢唔扣除成本，即系我卖个相机，个相机譬如5000蚊一部，然后每个咁多个人买咁多部相机，咩都话买乜乜鸠都好啦，全部嘢收翻嚟嘅钱加埋都唔够你喺 keep 土上面嘅付出，系讲紧你连进货成本啊嗰啲全部唔摊分嘅状况下都要蚀钱，所以基本上系当成一个宣传嘅手法嚟嘅，就当年都已经系。咁啊，而家可能会好啲，但系好唔得几多咯，我只能讲咁啊。所以用佢嚟做完全取代 Visa 系统嘅话，系暂时嚟讲系不切实际嘅。你反而饮下啲 JCB 啊，嗰啲唔跟进嗰啲 CSC， 佢哋会唔会硬肯漏下辣，仲比较好啲？又或者系后面会讲啦，指望阿 Elon Musk 嗰啲简单啲咯。咁然后上次上个礼拜讲到呢，就系嗰阵时讲嘅就系女权啦，剩一啲嘢啦，因为嗰阵时又收到风返嚟，但系即系呢，我要好似正经新闻嘅报道，游戏平台 Steam 应信用卡公司 Visa 同 Master 要求下架十部分成年游戏，澳洲女权分子承认责任。即系我系咪报紧咩恐怖组织啊？即系咧咩咩也门暴咗组织击沉咗个船，跟住个组织走出嚟承认责任，完全系呢只噶。但系佢始终写法完全系呢只，但系佢哋做嘅嘢都好似恐怖组织啊。 唔做咯， 即系我唔知佢会唔会真系告我啊？咁啊，一个听都冇听过嘅嘢，佢哋主要做嘅系所谓反物化女性同反性化儿童。啊，佢咁写我咁读啊，即系。所以我上次已经讲紧，如果你认为纯粹系某啲题材比较重口味嘅系会落架之后咧，我只能同你讲，你太傻太天真啦！呢啲嘅嘢基本上男性用游戏佢就想扎落你架啦，唔好话色情，唔好话性啊！咩叫物化女性？咩叫色情啊？就系讲呢两个题目啊！物化女性，你连女性向都会物化女性啊！你知唔知啲有角落几人咁癫啊？基本上同叫你收皮冇分别啦。最终如果你完全听佢就系讲嘅话， 我对澳洲呢个鬼地方咧，系咩古灵精怪嘢发生嘅？即系好多呢个系多年嘅笑话，就系你去澳洲搭飞机咧，佢做啲用晒水喷你啊嘛。佢觉得所有嘢所有病毒都系外面传入嚟噶嘛。另一个就系咩咧？你部手机里面有啲咩唔识入上咧，佢查手机噶。即系各种古灵精怪嘢，澳洲系任即系。同澳洲嘅笑话咁嘅笑话咧，我任何嘢我相信澳洲好黐紧线嘅。 即系呢个组织嘅风经纬迹，其中一扎啦，就系试图阻止呢个史努比同呢个底特律变人入境澳洲。史努比佢就入境啦，呢、这个澳底特律变人就系销售啦，试图啫，冇成功嘅。咁咧就系、是、仲有啲系将 GTA 5下架喺 Target 入边、，Target 大家应该知系边档嘢啊，系一间百货公司啦，唔知啊自己查。同埋呢个 No Mercy， 我哋之前都有提过嘅，都系佢哋有份嘅。佢哋咁样讲啦吓，咁啊，然后呢次 Steam 大幅下架咧，都系佢哋都走出嚟承认责任。嗱，我先讲，咁既然你讲到好似恐怖组织，我就只能用嗰个类型咁嘅事件去讲啦。有时咧，炸嘅系 A 组织，跳出嚟承认责任嘅系 B 组织，经常见嘅呢啲事，因为一个要婊子，一个要女子，一个要对方受伤害，要一个恐怖嘅效果，但系一个咧就冇简单，我哋要威嘅啫。 既然冇人肯承认，就系我哋跳出嚟攞呢个 credit 呢类型组织啦。你话我偏见又好，白眼又好，咩都好啦，同 Just Stop All 系差唔多类型，系表演型组织嚟嘅，即系我话我去捍卫某啲价值啦，然后做啲好激进嘅行为，同 PETA 差唔多系咁嘅嘢嚟嘅，即系呢啲咁嘅组织咧，基本上咧就系我讲到好激，然后表演一啲好似好激嘅嘢，然后某啲人就会捐钱俾我，咁我代代平安，纯粹咁系个咁样嘅运作模式嚟嘅。你呢个所谓 NGO 有部分咁嘅所谓 NGO 系咁样做。即系，所以佢点解要搞鸠你呢？唔系话纯粹话我哋左交一句左交咩咩乜七七，捐钱俾佢嘅人可能系左交，但系呢啲人咧未必，有时甚至系恐同即心贵嚟嘅，佢哋系表演做呢样嘢，然后获得佢哋嘅利益嘅。 梗系啦，傻啦。 咁啊，嗱，先讲呢样嘢系推测嚟嘅啫，我冇真凭实据，我只能话呢类型嘅组织有唔少系咁嘅情况，戴定头盔先，真系，因为呢啲组织亦都另一样好中意做嘅嘢就系告人。 嗯。 咁啊，啊，我讲呢啲组织啊，并唔系指呢档嘢啊，我呢档嘢我连名都唔识读啊。 系呢种咪閪啫， 呢啲咁嘅组织基本上系表演嘅，所以要讲清楚，唔系话纯粹系咁样，因为有利益所在。咁调翻转讲就系话，如果佢系基于理念而做呢啲嘢嘅话，你或者又许未必，虽然呢个机会同宇宙大爆炸差唔多噶啦，去说服佢。其实你唔应该咁样做嘅，或者你咁样做系冇效嘅，或者你唔应诸如此类用说服的，因为个人理念嚟嘅啫嘛，可以改变噶嘛。虽然所谓嘅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大家明噶啦呢啲嘢，但系都仲有个可能啊。但系如果系基于利益嘅话咧，你节省少少啦。人哋有钱赚，搞鸠你佢有钱赚，佢点解唔搞鸠你先？冇任何佢唔搞鸠你嘅可能噶、啊，除非佢良心发现啦、啊。即系呢个真系比宇宙大爆炸更加不可能啊，大佬。就是咁一回事。咁啊，呢类型嘅嗰种，我唔记得咗啲名啦，系咪呢一个亦都唔肯定。因为以前点解信用卡公司咁惊呢啲嘢咧，亦都系其来有之嘅。之前系有一单嘢咧，就系、是、我唔记得系边个啦，嗰啲系嗰个人系真系受害人嚟嘅。佢告 Pornhub 告埋 Visa Master， 因为佢嘅片俾人流咗出去 Pornhub 度。咁佢要求下架好似唔成功之类啦，总之就係话造成佢嘅名誉损失乜乜七七，咁啊告佢，然后再告埋 Visa Master 就话佢冇做到呢个尽职审查，所以令到佢 Pornhub 可以继续上传佢嘅片喺度，而造成佢嘅损害，所以告咗 Pornhub 同埋将信用卡公司都连带作为一个连带嘅被告，佢告埋佢，然后判咗成功。其实呢个判案本身就已经好奇怪㗎啦，即係我嘅一间信用卡公司点解要管我嘅客户个金流嘅业务系做乜鸠嘢？喂，我就算我去到尽，咪管你合法定唔合法咯？剩翻落嚟就已经做多咗噶啦。系冇错，你话你流出嘅影片可能系个非法嘅，因为即系你版权又你用版权嘢去伤害又好乜都好啦。咁正正常常你情我愿正常嘅生产出嚟嘅嘢，点解你都要管先？嗰部冇合法啦吓。正常合法的情况下去生产出来的啦。这个年代啦 ,2025 年啦，还有什么黑社会逼梁为昌去拍逼人拍 AV, 没有这些东西啦，屌辣星、啊。建议会有的是其实其实是会有建议的，但是喂，那你欠我人那么多钱，那现在你要还钱最简单的方法他就介绍个平台给你咯。是这样的情况，那就跟逼梁为昌有少少不一样，你自己搞来的。如果你有个钱台给他，话知你怎样赎回来啦，你是拍片拍回来又好，你找 Sugar Daddy 又好，你怎样都好，他就不讲那么多你的东西。总之就是他管的最多都是管到非法内容啫。但是现在的情况就是他为免麻烦一刀切，啊不好理我不理那么多啦，总之这些东西全两部，即是你说入面演技是自愿的，我怎么分啊？总之全部唔起，所以点解某啲题材会特别地唔起？其实系因为咁样嘅。咁所以亦都唔系话咩 Visa Master 呢啲资本啊，系左交性。喺之前讲另一山讲关游戏业务嗰阵时候，我已经提过噶啦。呢啲公司咩 Backwalk 啊嗰啲嘢，佢哋点会天生左交？用下脑谂啊知啦，左交点会赚到咁多钱啊？即系佢系有佢自己本身嘅原因，有一部分系交易风险，有一部分系 DEI 或者系 ESG 呢类型嘅问题，并不是因为佢哋理念上认为呢啲嘢系值得，哪怕系蚀钱都好，即系调翻转，我做少个生意一定系蚀咗噶，都好，唔系讲紧呢样嘢，而系佢哋有个莫名其妙嘅 計算方法就是我不熟個平台，但是我有個辦法可以知道間公司賺唔賺到錢。以前啊，呢個係以前嘅情況，因為公司喺冇任何情況之下自發地執行 ESG 嘅話，佢通常係比較賺錢嘅。例子我講上次講同而家講都係同一個啦，蘋果。苹果好捻赚钱，大家知噶啦。苹果喺大家仲未搞 ESG 前，都已经搞紧 ESG， 即系俾嗰啲咩环保啊、社会责任啊嗰啲嘢咧，都搞紧，因为佢哋赚钱赚得多一剂，分啲俾大家使，你可以咁样理解啦。咁然后呢啲投资嘅公司唔系咁识咁多啲各行各业嘅，但系佢会发现个通则就系主动执行 ESG 嘅公司利润比冇执行 ESG 嘅公司大概会赚多两成钱。即大家咁高咁大嘅话，淨係差距喺呢、这个控制变因啊，平均会赚多两成钱。好容易理解啫。我 Apple 赚到独眼到盆满钵满，发财咪立品囉。先有发财然后先立品㗎嘛。我唔介意讲啦，以前某间旧旧大公司，一讲名你一定识嘅，全香港都大部分人都会识嘅旧大公司。佢哋好鍾意做啲咩社工啊、社会关怀啊。我而家记得呢次啦，商界显关怀，政府认证嘅一个样嘢嚟，好鍾意搞呢啲乜嘢噶。点解啊？我赚到钱啦嘛，咪你赚完钱之后就发财之后就要立品，有钱之后就想要有名，原本系咁样噶。咁所以呢啲公司通常特别赚钱，好容易理解啫，人哋有余裕啊嘛。所以佢啲投资公司咧就会俾钱，尽量俾钱呢啲公司去投资呢啲，因为佢哋比较赚钱。咁但系越后咧就越来越僵化咗，变咗一个嘢，因为啲人就知道开始知道嘅就系，原来呢啲公司咧系会睇你 ESG 如何嘅。唔系因为佢有几有社会责任，而系佢发现呢样嘢比较赚钱，咁就开始有啲咧，并不是行有余力发财立品嘅公司，就用呢个方法去吸引投资。呢、这个就亦都点解会有呢啲 sweet baby 啊呢咁嘅跳梁小丑出嚟从中作紧，就系佢哋都唔知道你有几有 ESG 噶嘛，就会有啲公司出嚟，好似 ISO 认证咁出嚟行出嚟话听啦。OK， 我帮你哋做认证，边啲公司系行 ESG DEI 嘅，我哋帮你审查佢哋点样对女性好啊，点啊点样平等，如何那样共融乜乜七七，我哋认证咗呢扎系绿色嘅，系清真嘅，系过到 ISO 嘅，一样意思。呢扎认证机构全捻部都系咁样收税嘅，我呢啲受害者嚟嘅。有啲好少少嘅就好似 ISO 咁，佢哋收完钱之后都系认真认认真真去帮你去做啲嘢，个流程啊通规范，哪怕点而死板都好，佢哋都系认真做嘅。不过 sweet baby 呢啲嘛，佢哋做嘅就调翻转，就系两边食夹棍，同嗰啲公司讲嗱，而家我要审查你啦，咁你系咪要俾翻啲审查费俾我哋啊？我哋要做嘢、啊，佢唔讲佢哋收咗嗰啲投资公司嘅钱噶，咁然后你唔俾啊？你唔俾我就好难认为你过到 ESG 喎、哦，即系所以之前我哋讲黑神话悟空嗰时都提过呢样嘢啦，就系话佢哋疑似有 Speed Baby 勒索佢哋$100,000，或者佢哋变咗$700,000，甚至变下最后讹传咗变咗做$700,000啦，嗰单嘢啦吓，其实应该系咁样嚟，我冇任何证据，但我相信系咁样呢回事啊，我只能讲我个人根据现有资料作出嘅合理推断，你就算谎话诽谤，你都讲我唔入噶啦，头盔戴完继续。所以呢啲公司两个点解会搞咗咁嘅关键链出嚟，就系这么回事。咁啊，系咪佢哋成功争取呢？啱啱我讲过恐怖组织嘅故事，炸嗰个同承认炸嗰个，好多时都唔系同一组织团体啦，甚至会出现几个党团体出嚟邀功。即系嗰啲民建联成功争取嗰啲嘢啫嘛，早几日收风办成功争取，都系类似啊。可能佢哋真系有份施压，但系真正有力去施压佢哋咧，未必系佢哋。但系佢哋走出嚟砸火咧，就另一回事了。咁啊，如果纯粹重复翻之前嘅情况咧，就唔需要讲咁长嘅。咁啊，仲有啲新嘢嘅。咁啊，因为我之前都讲过啦，呢啲嘢咧。基本上是冇办法的，你除了俾时间过，俾全世界知道呢啲今日跳梁小丑嘅嘴脸，同埋俾嗰啲资金知道，而家已经冇办法做呢样嘢做指标，甚至呢个又会变咗反指标，甚至会因为咁玩家会唔买账，会令你蚀钱之外，系冇好有用嘅办法嘅。但系而家有个我只能叫做系落水的稻草，我唔系认为佢有效，而系。冇嚟其他辦法了，因為我哋上次新聞都有提到呢樣嘢嘅，就係、是、我哋嘅地上最係咪最強猛定，但係最肯定係最有錢嘅鄉民劍宅劍玩家， Elon Musk 前魔兽世界个开发者啊 Gomez 咧，即系又系好有名嘅网民啦、啊，而家系成为咗专门咧，佢工而家主要工作就系同乜评论开火，佢主要工作嚟嘅变咗就，总之咧一有交嘈咧就一定见到佢嘅，咁佢就将呢件事讲咗，同 Elon Musk 讲，咁 Elon Musk 话，咁我 experiment 应该要加快退出啦。 咁啊两样嘢啦，首先就系、是、可唔可以 100% 支持佢咧？唔可以。啊 Elon Musk 嘅往绩大家知道噶啦。有时佢可能系好认真嘅，有时佢可能就系够吹嘅，即系例子都唔多数啦。 但今次佢应该系真，因为其实呢个佢上咗好耐啦。呢、這个佢因为佢想将X 变咗类似 Line 啊，或者系微博咁样，一个包晒所有嘢啊嘛。好似佢而家个 X Chat 咧，其实咧即系新版本嘅 PM 咧，佢而家已经 beta 版啦。咁我佢 experiment 应该迟啲搞紧，都未吹出嚟嘅啫。而家读紧 呢个，同我哋唔记得新闻定专题有讲过嘅。即系其实 Elon Musk 一路都好想做呢样嘢嘅，佢本来就好想做噶啦。其实只要加个元素好简单啫嘛，佢本来已经做紧嘅啦。佢只系话你，我唔会做呢啲咁嘅私压嘅嘢噶，你搵我嚟啦。即系有啲另起炉灶，而且仲系多咗样嘢做招来。即系调翻转讲，呢啲平台系咪好中意 Visa Masa？ 天下苦 Visa 九二，好认真嘅。尤其是呢类型比较专精被俾人针对嘅平台，你话我听有个平台张开手臂去欢迎你，佢甚至唔需要其他条件比佢好，即系甚至唔需要话，我收平啲啦，因为成新平台通常都要咁样做噶啦，你睇 Epic 嗰边都系咁噶啦，都好啦，即系我同佢讲，嗱，我唔会审查你嘅，你中意点就点，你自己搞掂佢，而且因为咁样咧，应该会好多玩家会肯用我哋嘅平台去支付嘅，咁样，佢只需要说服到对方直接去转换个平台，因为好有可能就系有利无望。就是 XPay， 我暂时咁叫住佢先啦。如果你用 XPay， 咁你 PayPal 啊、Visa 啊、Master 就唔用得噶啦。佢同你搞二择一，咁嘅话咧，咁佢就会比较窄细少少。虽然呢度咁嘅做法系绝对会受到法律挑战，呢个系反竞争法嚟。只要有反竞争法嘅地方，都可以去告鸠佢。Elon Musk 绝对唔缺呢个钱，就系告鸠佢哋。唔好话佢睇唔睇佢顺眼先。如果佢哋真系咁蠢做呢样嘢。Elon Musk 就算再商言商，都绝对有条件就去告鸠佢，因为一告成功嘅话，对方罚捻到黐筋，而且仲要唔可以咁样去做。然后因为咁嘅情况之下，平台有更加大嘅话语力，就系、是、我就系唔卸你，一系就同我哋断绝合作，我哋仲系 XPay， 一系你又唔好审我哋，我犯法嘅嘢我会落架，意识形态 low way， 即系佢哋会有靠山啊，我哋企得硬少少呢样。想象就几美好啦，现实会唔会好骨感呢？只能留待时间验证。但系我希望，我只能讲呢、这个嗱，先讲唔系个人判断啦，你之前嗰啲系判断。呢、这个我只能话我个人希望，因为我哋已经系当局者啦，我哋好难好客观咁验证去判断到底呢件事系咪真系咁有可能，或者系咪可以好快刷新？因为呢样嘢系非常巨大嘅工程嚟。Elon Musk 就算三头六臂都好啦，佢而家搞咁 Q 多嘢，即系所以佢点解佢退出美国政治？我觉得绝对系好嘢嚟，咪再搞啲咩美国党嗰啲戆鸠嘢咧，真系专心搞你呢样嘢，即系你搞得掂嘅。你嚟英国，我选你。美国我选唔到啦，你过嚟英国参选嘅话，我选你。OK， 即系好认真噶。如果佢真系成功嘅话，我对佢嘅认同真系会去到从来未到过嘅高度嘅。好认真，呢啲真系利益问题嚟嘅呢啲。我哋之前讲咁多嘢啊。都唔够佢一个，我就搞啊，点啊？即系以佢嘅资金，其实要搞全球金流系统系非常之掹掹紧嘅，好认真嘅佢，所以点解要亦先要搞咁耐？佢哋同嗰啲巨兽咧，其实你系话佢系首富啫，一嚟佢啲钱系锁死咗喺 Tesla 度噶嘛，二嚟就系当嚿钱系自由流动嘅资金都好啦。相对呢啲金融巨兽咧，佢九牛一毛嚟嘅咋，真系唔算啲系咩。蚊都唔算啊！对于呢啲咁嘅嘢嚟讲，佢可能喺单一使用者入面系最有钱嗰、那个，但系相对嗰啲集团嚟讲咧，调翻转佢先系大位嚟嘅。但系调翻转讲，另一样我就唔想咁乐观或者咁依赖佢哋，不过就系咁会好他力几远咯。变成就系、是、好似等人打救你咁，我唔系咁中意咁样做。我通常会中意想去自己有嘢可以做到咯。咁啊，而家网上系有联署，去联署话佢哋 Visa Master 控制消费嘅联署，系虽然个平台 change， 即系基本上纯粹联署嘅啫，冇任何法理上嘅嘢做嘅。不过调翻转就系汇聚声音咯，咁样讲啦。呢、这个一调翻转讲咧，就系佢咁样控制个平台落咩假咧，系有少少违反法律甚至宪法嘅嫌疑嘅。咁只要触及到钱咧。 你要逐个地方同佢打官司咧，未必唔得。虽然你嘅对象系 Visa、Master 同差一次，呢啲金融巨兽，你同佢打官司，唔会分咁上下钱系唔得嘅。但系未必唔得嘅，大家筹够钱出嚟，然后我就当 Elon Musk 领头咯，都好咯。其实未必做唔到，但系首先你要俾全世界知道，系有一大惨人系非常反对你咁样做，因为佢哋而家披住个皮就系、是哦，我哋对呢个正面啊，呢、这个对儿童啊有害啊，性啊什么啊，即系唔公平啊，反 E I 啊 E S G 呢啲嘢，笠各种各样嘅帽子落去。喂，好简单嘅啫，你游戏你而家望下，你 Steam 仲可以部分落架，佢入边会继续审查，会唔会去到最后变成就系所有成年嘢下架？因为你可以话我冇要求佢咁样做啊，但你实际上就系令到人哋所有成年嘢又系下架，合法噶人哋，你纯粹就因为政治审查，咁就系言论审查嚟噶咯。不过我同你讲呢啲嘢，基本上系冇用嘅。我重申一次，佢哋唔系同你讲理念，同你讲钱嘅啫。基本上，即系你要调翻转，就断佢哋金流。佢做法系断你金流啊嘛，你要以牙还牙，还翻俾佢就系要断佢金流。方法之前讲嘅其中一样就系、是、你断唔到佢哋本身嘅金流，但你可以断配合佢哋游戏公司嘅金流。一样道理啊，之前已经讲过噶啦，类似咁嘅嘢就系、是、啊，之前啱啱讲嗰个支持头，我唔识读佢个名啊，嗰位仁兄都讲咗呢样嘢好几次噶啦。当然我知道唔系咁快即时有效嘅，咁啊，如果又话要攞翻上嚟打一打，咁当然最好啦，咁样。咁啊，最后短时间内咁啊，除咗俾人落架一部分冇办法，咁啊，英国呢边呢啲咁啊，自己建墙呢样嘢咧，用 VPN 咧就暂时可以改嗰度噶。咁啊，呢个时候咧，我哋应该要植入呢个我哋冇份合作嘅 VPN。嗰啲厂商啦吓，我都系过一次，你去筑波大学教啦。教学喺我个 channel 入边自己抄翻出嚟咯，我难得揾啦。你 search 我个 channel， 然后 search VPN 应该揾得到噶啦。筑波大学教唔使钱嘅，即系我亦都收唔到你哋钱。总之我做人用嘅啫。 VPN 啊，讲真，其实都唔使我提啦啩。听到我哋嘅节目，我唔好玩啦。 哦，咁有啲人总会有啲人系本来唔太需要，突然间临时会需要嘅。总之就系我个人推荐就系、是、筑波大学嘅 VPN 街啦。咁 我自己用开有计间嘅，就先咁讲就系呢年头，你如果你有你除非你睇 Netflix 嘅话咧，你唔用 VPN 你睇少好多嘢。 屌，唔好话我啦，你好出名，最多卖广告嗰档嘢，唔讲佢嘅名，冇收佢钱，嗰档嘢喺 Netflix 经销上系断线嘅，因为Netflix 会反政策佢嘅。不过调翻转就系纯粹系绕过呢啲身份认证咧，应该就唔太难嘅，应该就未至于话搞唔掂。最少我暂时睇唔到啦。主要嘅问题就系我开烂咗佢啦，有啲嘢做唔到啫。即系你冇理由开住佢 BT 噶嘛，冇理由开住佢做语音噶嘛。即系我试过啦，会再慢啲嘅。咁样啦，咁啊，我哋英国呢啲嘢就折求多福啦。咁其他人咧都系，虽然 VPN 就唔关你哋事，但系其他方面咧就我都系嗰句咯，都唔系嘥你好多时间啫。揿个联署，俾人大家知道我哋都系有声势，我哋唔系少数啦，最少即系咁样咯。咁样就好啦，咁啊，今个礼拜都差唔多啦，咁样。 差唔多啦，下个礼拜再见啦，拜拜。 拜。